之如来世尊，可须菩提及大迦摄为阿罗汉心不均平，庆仰如来开山无遮度诸一谤。在上一次讲到这个楞严经发起的一段因缘，是正巧啊遇到了世尊呢一次的界下安居圆满，也就是自知发挥之后，波斯匿王为纪念他的父亲，就在他父亲忌日的这一天，正好遇到佛门里面自知圆满，所以他发心呢共斋。那么这在前面给诸位介绍，这是佛教盂兰盆会的来源，也是我们一般人讲到修福啊，可以说这是最殊胜的一个因缘，也就是我们修福的一个机会。而盂兰盆会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报恩，而我们图书馆从今天起我们举行了一个冬至祭祖超荐法会，我们目的也是在返本报时，也是在提倡孝道。那么在法会期间当中，我们星期六晚上的楞严经还照讲，明天早晨的六祖坛经啊也照讲，那么下午呢我们念地藏经，晚上念地藏经，那么后天还有一天呢，白天念地藏经啊，晚上放大蒙山，法会也圆满。那么像这样的法会也在我们图书馆建立的时候，我们同学们大家的意思，一年呢举行两次，一次在冬至，一次在清明，我们有一年两次就是祭祖的这个法会，这是我们祭祖的法会。所以有很多同学啊，那么看到我们这通知了，晓得我们这法会，他到这来超度，超度这个历代祖先。历代祖先呢我们不必另外再写牌位了，我们这边供的就是每一家的历代祖先，我们长远的供的是，所以就不必另外再写牌位。如果你家庭眷属有过去的要写牌位去了，那么我们临时写的这个牌位供养在这边，发挥期间超度的功德。那么这个意义给这个波斯匿王供养佛菩萨以及大众们来为他的先人祈福的用意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次发挥也是我们第一次举办，正好讲到楞严经的这一段，这也是一种殊胜的机遇，这个因缘也很难得。那么前面说过了，阿难当时接受别举离开了僧团，回来之后大众已经出发了，他落在后面一个人拖着钵要到舍卫大圣起誓。那么正当这个时候他发了个心，这个发心叫次第起，上面讲过了，这是他高度的一个因缘。今天这个经文就说出他为什么发这个心。我呢已知，已是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现在发生，是过去曾经在僧团里面发生过这个事情，一个就是须菩提，一个是大迦摄 这两位长者。那么在经典里面呢，有这个记载，在维摩经里头啊，有这么一段事情。这须菩提呀，他是专门找有钱的人家去托钵，而大迦叶呢，跟他两个相反，专门找那个贫穷、穷到不能再穷的人呢，找那些人家去托钵。所以外面呢就有毁谤，对于须菩提啊就毁谤了。须菩提贪心重啊，瞧不起穷人的，巴结有钱人家，天天到有钱的人家去托钵，所以对须菩提啊就毁谤。而对于大迦叶呢，就疑惑重重。大迦叶这个人很奇怪，那个人穷得不得了了，为什么就找他的麻烦？看他个别就是有钱人家托钵去托钵，专门找穷人。所以说一个招疑，一个招谤。释迦牟尼佛听到这个事情，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都教训了一顿。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我呢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实际上给诸位说，这两个人都是悲心特别的重。须菩提看到世间那些豪富人家，他这个富贵从哪里来的？是前生供养三宝得来的，这一生的享福啊。如果这一生要不继续供养三宝，他这个福报享完了，来生就贫穷，没有福报了。所以长者的意思是叫他这个福报世世代代都不要失去，给他做众福的因缘，这个是慈悲心。外面人不懂这个意思，并不是他有贪心，也并不是他要巴结那些富贵。那么大迦叶长者也是悲心很重，看到世间那些穷苦人家，为什么得的贫穷果报呢？过去是不肯布施，所以这一生才得点贫穷不如意的果报。所以他就专门找这些穷苦人家给他做培福的因缘，你只要是供养他，来生就不会再得贫穷的果报。所以两个人都是行的菩萨道，当然佛知道，可是外面一些那些凡夫哪里晓得甚者他们的意思。那么世尊把他们两个叫来，表面上就呵斥，说他们呢心不平等，这个其实都有所偏。清凉如来佛与大菩萨们，他们其实是四谛起，没有鉴别的，按照这个顺序去托钵。这是这种起识法了，在上一次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不必再多说了。所以他这次发心啊，要效法佛菩萨们的这个次第起。那么诸位在此地必须要注意到一段事情，大乘菩萨是无心的，所以他不遭磨难了。磨难程度不够，他要学佛菩萨，他存了有心。换句话说，我存心相学，这就是招致一切魔障的根源。不但其实是如此，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如此。乃至于我们讲弘法利生，我存心，我将来要当个法师，我要弘法利生，我要普度一切众生，只要你存这个心，都是招一切障碍的根源。那要怎么样办呢？这个在道场我说过多少遍，我们有愿而没有心。愿是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有度众生的大愿。四相三尊我们随缘， 一有心呢，就叫攀缘，而不是随缘。有心是什么？有心是意识当家，落在意地里面去了。换一句话就是，给五阴魔打上交道了，那怎么会不着魔障？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清净，起心动念呢，心就不清净。那些诸大菩萨离我们能的地方啊，就是他在一切境界里的不起心不动念，这种道理这种刑法在我们这部经里可以说在在处处都看得到，而六祖坛经里面尤其是明显。这是一个学大乘佛法，学一乘佛法，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有最殊胜成就的，不可以不懂这个理论，不可以不懂这个方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了义的经教，说实在的话，是多生多劫有福啊，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有决定的成就。这些说实在话都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我们要学阿难的愿，不能学阿难的发心，这个是关键的所在。因为他发的那个心不正，就是他作意的，我一定要这样做法，他这个心就是不正。所以不正呢，不能够与真如本性相应，它是与第六识第七识相应，不是与本性相应。与本性相应的就是正，正知正见；与八识相应的就不正，那就是邪知邪见。这个道理一定要记住，因为发心不正，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啊，都是造作，很不自然。金碧成黄，许不过门，严真威仪，速功摘发了。这个是故意做的，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啊。城隍在城门外，黄就是护城河，因为起源经社是在城外，不是在城内。经典里面记载的呢，这个地方居立这个社会大臣呢，大概有五六里，这么一个居立。当然五六里路也不算是很远，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交通工具，步行呢差不多也走个三四十分钟的，有这么一段的距离。好像现在我们以公里来算的时候，大概有个三公里的样子，有这么远这个距离。他是装模作样啊，故意装出了个样子，这就是不自然。过门呢是城门，城门外面有过门，这是现在年轻同修啊都没有见过，你们没有见过城门。在北京住过，在南京住过，都有一个印象啊。我们看到城门，城门外面有过门，严真威仪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里面呢，一丝毫假都成不得。阿难这一次就是一个掺了一点假了，就是不老实了，掺了一点假。那么也就是古德所讲的因地不正，国招于取。而是阿难应七十次尽力饮食，造大幻术，摩登千女以多毗迦罗现梵天咒，摄入淫席，淫功伏魔，将回界体。那么这是讲阿难遭难到度了。如果他要是遵守小乘 这个五种鉴别呢，其实呢，他不造这个难。为什么？像这些人家都是在这个戒律禁止之内，不应该到他们家去。那么他今天发了心要次第去，不鉴别了，所以他遇到二十，这就入社会大臣了。其实的时候，因次第去呢，因是他的发心，他因为发了这个心，从今天起他要学次第去，经历因时呢。这个地方讲的饮食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风化区域的，在过去的小城人托钵，这个地方是不许可去的。那么他要学菩萨，菩萨有定力，菩萨可以去，声闻不能去啊，声闻是定力不够啊。那么他去到这个地方，遭遇到摩登伽，摩登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呢，就小家种，小家种族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他的名字叫波揭谛，波揭谛也翻作本性。那么注意想想，这个佛法里面他讲的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虽然堕落在这个下贱之处所，依然不是本性，名词就含有这个意思。摩登伽女在楞严这个法会上，楞严经还没有讲一半，他就证了三果罗汉，实在是了不起啊。那么由此可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聪明绝顶，一听经就开悟。可是他在没有跟佛见面之前，他是个外道，他母亲就是个外道，用外道的咒术把窝南给迷住了。那么诸位要晓得，窝南在这个时候他是小乘出口虚脱凡，我们要注意到窝南这个身份，他是虚脱凡的身份。虚脱凡在见思烦恼里面，五种见惑已经断了。我们通常讲八十八层见惑断尽了，比我们的本事大得多啊。我们五八十八层见惑他断了几层啊，他比我们大得多，确实是大得多。那么由此可知，当时印度那些外道他们的咒术也相当厉害，一个正出国虚脱凡的人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抗拒。那么由此可知，印度那些宗教他们的咒术是相当高的。你说是迷得一个凡夫，那是我们能想象得到，能够迷到一个出国圣人，这个实在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是先梵天咒。先梵天咒出于梭毗迦罗，梭毗迦罗是印度一种外道的名称。梭毗迦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黄发，黄头发，我们看到外国人是金发，金黄的头发，所以在印度称这些外道叫金头外道。他们也有相当的定力，有能力到这个四禅天，他有这个能力，他这个定功也相当之高明。先梵天咒他是趁这个咒是在大梵天之前所传下来，就是先梵天所传授的。那么摩登伽女她的母亲呢，是信仰这个外道，平素也就修这种的咒术。在摩登伽经里面呢，我讲 他们两个人的因缘，所以注意要晓得，不单是世间法，除世间法的时候都不例外。人与人的因缘不是一世，一世在一起就好了，恼了，没有那么简单。摩登天女跟阿难在过去世，过去生中啊，他们两个人有500世的夫妻关系。这一世当然不知道了，彼此都不晓得了，碰到了。因为过去有500世夫妻关系，所以一见面呢，那个摩登天女就很喜欢阿难，就要求他母亲，他要嫁给阿难。他母亲说不行，他已经跟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苦苦的哀求。母亲到最后是不得已了，好吧，你把阿难了，找到了。刚阿难的时候到他家托钵，那么他就供养他一钵饭，把这一钵饭上面就念了咒，就是前面讲这个仙梵天咒。阿难一捧到这个钵就迷了，天塌白布，咒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实际上说呢，佛法是没有妄语，纵然是讲本讲集都是事实。从本地上说，两位都是菩萨实现。实现干什么？发起了研究，这是大悲心，救度我们末世苦难的众生。所以人与人之交往，真是如因果里面所讲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到你成佛做主去度化一切众生呢，那一切众生给你都还是有缘分的。所以佛门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在你教化区里之内的，能够听你讲经的，能够接受你的教诲的，过去生中啊，通有缘分，没有缘分的他不来呀。那么这是阿难呢，是度的这一段情形。那么这个时候，阿难正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佛知不知道？佛知道。这就等于是唱戏一样的表演的啊，什么时候哪个角色要出台了，是到时候他就出来了。说如来之笔引书所加斋比贤归王吉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那么这个时候，世尊与这些大菩萨们在宫廷里面应供，阿难碰了到了这么回事情了。那么佛在宫廷里头啊，饭吃完了，吃完了就回去了。诸位也晓得，在一般惯例上来讲，这个供养完毕之后啊，佛一定要说法的，没有说是吃了饭就走了去，没有这个道理。吃了饭呢，一定要说法的，啊，这是规矩。斋主对我们是财供养啊，我们对斋主要法供。那世俗里人说是，也是礼尚往来啊，不能是来而不往啊。可这一次啊，是例外，释迦牟尼佛吃了饭就走了，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不肯甘休啊，跟到后面，你没有给我们说法，你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所以大家就跟到一道，跟到来干什么呢？愿闻法要。释迦牟尼佛，你吃了我的斋饭的时候没有跟我说法，我要听听法，所以大家就跟到起源经社来了。这也是佛菩萨教我们以后的这些出家的弟子，接受在家人供养要给人说法的，不能说是接受供养啊就走了的，这个是不合法的，不如法的。一定要跟人说法。那么初学怎么办呢？前面讲过了，初学不能一个人托钵，总有一个上座者领导你啊，至少是3-4个人呢排成一个小队呀，到我那去托钵。托钵的时候，里面有个长者，他代表说法。那个初学的可以不要说法，我们有一个代表说法就行了。那么像此地也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说法行呢，那些菩萨声闻弟子都可以跟着释迦牟尼佛。那么你单独一个人接受人家别请， 那你一个人，那你当然要跟人说话，这是佛门的规矩。所以说，初出家的学人不能够单独的出门，他这个因素很多，不是一个单纯的啊，某一样某一桩不是，他有许多道理在。那么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回到祇园精舍去之后，他做些什么？于是世尊顶放百宝无为光明，光中出生现业宝莲，有佛化身借家辅助宣说神咒。回到祇园精舍，佛没说话，先就现了不可思议的位相。于是佛归到祇园精舍，以及过往大臣长者居士通通跟到佛，都到了祇园精舍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想象当中呢，也能够得知大众都坐定。佛这个时候放光显瑞，佛的光明是从顶相上啊放出来。什么样的光明呢？光明的此地是这个名称呢，百宝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经题里头啊，曾经略略地给诸位介绍过，顶相放光是代表啊如来藏性本觉离体，光明呢是作用，从体起用。世间的财宝，它的用途啊非常的广泛，而佛的光明作用呢更是无量无边，所以啊我们就称它是叫百宝无为，表这个光有威德，一切的邪恶力量都不能够与他抗衡的。也就是说，有这个制服一切邪见的这种能力，所以就称作百宝无为光。那么它的作用啊，确实是不思议。而在这一次我们所见到的呢，光中啊有一朵变化的莲花，这个莲花是千叶宝莲，这是非常稀有。而莲花上面呢还有一尊化佛，变化的佛，这尊佛在莲花当中啊借加辅助，他在那里念咒。那么这个咒语呢，就是楞严经第七卷里面所说的五会楞严神咒。可见的楞严神咒从哪里来的？是从释迦牟尼佛光中化佛那个化佛口里头念出来，不是释迦牟尼佛直接念出来。这是讲楞严神咒的来源。那么这个意思啊是很明显的表示出啊空有不二啊，也表现出啊因果一如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心不离果觉，果觉不离因心。所以一个立根的人看到这个相啊大彻大悟，不必等到佛说法了。可是中下程度的人看到这个相啊，像佛在那里变魔术一样，变把戏一样，究竟是什么意思看不出来。而后啊才由老佛菩萨是一桩一桩来给我们解释，使我们明了这究竟体会什么事情。释迦牟尼佛变这个把戏，给诸位说，这把戏人人会变的，并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他一个人会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 从体起用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变呢？那是因为我们把本性迷失了，这是本性自自然然起的作用，也就是楞严经后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作用是自然的，不是有心变现，也不是无心变现，也不是若有心若无心变现。所以啊，实在不得已呢，只说一句不可思议，怎么样说都不能够达到它的真相啊！如果通达真相，说有心一口，说无心一口，说一有一无心都可，那怎么说都对。没有通达实相啊，怎么说都是错。所谓是自居百非呀，那是没有通达了。如果通达了，自居皆是，哪有非？那我们看看呢，佛这种作用，设文殊师利江州王户，卧州消灭，提江国难，揭摩登前，归来佛所啊。此时命令，叫他的学生文殊菩萨，就带着这个化佛所设的咒，去保护摩难。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在会的大众，我们在前面看了不少人了，他没有派别人，他特别的派文殊。文殊在菩萨众里面，他所代表的是智慧第一，意思就是说，要想破除一切邪恶的咒术，要想制服一切邪知邪见，必须要有真正的智慧。文殊是代表智慧的呀。仙凡天咒不是智慧成就的，楞严神咒啊是从智慧里面升起的，所以他有能力呀灭除一切的邪咒，一切的邪咒遇到楞严咒呢都不能起作用。这个道理啊很深很深，我们应当细细去体会啊。那就是说，楞严神咒啊是从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而仙梵天咒是从意识里面生出来的，这个不一样。你自然就了解这两种咒，一个是真，一个是妄，一个说有理智，一个是落在感情里面。提江我呢皆摩登前归来佛，提是提携，我难被这个咒迷了，神之不清，四肢无力，要带他回来，要扶着他走啊。而摩登天女呢讲就是劝他，你不是很喜欢阿难吗？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跟释迦牟尼佛见个面啊，到释迦牟尼佛那里亲自要求，释迦牟尼佛答应了，阿难可以还俗了，你们可以结婚了，劝他去。摩登天女也很听话，一劝好，可以，我给你一道的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这样两个人的得去这个话题序的经文就到此地。向下呢就是本经的正宗分，本经正宗分呢相当的长，那么在我们使用这个本子一直到这个经本的末了，只有最后那个一面呢是流通分。那么正宗分呢也是楞严经精华的所在，请看经文。我难见佛，顶礼悲戚，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理，殷勤习勤，释放如来得成。 菩提，妙舍摩他，赞摩禅闹，最初方便。我难见佛，是文殊菩萨再去把他带回来，带到前进室，他跟我的天女两个一道见到佛了。顶礼悲齐，这是礼节。我们看到悲戚两个字也能够看出啊，阿难尊者心里很难过，很惭愧，到了这么一次的意外，恨无始来，这个一恨呢就是一个转机，这是惭愧心现前。注意要晓得，惭愧在十一个善心所里面它是属于善心，而且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是一个成败的一个转机，恨就是悔恨，这个后悔。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跟佛这么多年平素自己都很得意，认为自己已经很不错了，这次遭到摩登天女掀翻天咒这个事情啊，等于说给他来了一次考试，一考呢得了一个零分呐，这个多难过了。尤其一向啊自以为是了不起，那么这种打击实在是太大太大，越不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是深深沉痛的一棒啊。这一棒把我那个打醒了，想得自己不行，一向多闻。他这种多闻给诸位说，跟我们现在这个多闻是一样的，诸位记住，他不是文思修的闻，他这个多闻是什么闻呢？寄诵之学。这一句诸位要特别留意，你就是把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经都能够记得一个字不漏，你还是不行，你还是会遭难，你还是会遭魔障。为什么呢？你所记得那么多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到时候你不管用啊。所以读书这是一个大问题，读书要开悟，不是叫你读别人的东西，拿别人的东西做个引子，要把自己真性里面无量无边的经变给引出来，那是你自己的东西啊，才管用。否则的话，古人就不会给我们讲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不可以做人老师。为什么呢？就是他记得再多全是别人，没有一句是自己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也许有人要问，那我们背书背了什么书是干什么的？有人问过我，问过很多遍了。我常常劝人背书啊，背书是不是记问这就是的，借别人的光啊，借别人光要把自己的光明点燃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个蜡烛的光明啊是释迦牟尼佛，我自己也是一支蜡烛啊，借他的光把我的光点着了，我的光给他的光无二无别，不是永远借到他的，自己这个点不燃呢，永远依靠他了，那个没有用处啊，那个办法成不了佛啊。那么背诵给诸位说双重利益，如法的人背书是什么呢？给诸位说，不是背的问题，也不是背的别人的学书，而是什么呢？借这个做自己修心的功夫。修什么呢？修戒定慧呀。当我们背诵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起一个问念，诸恶莫作啊，不会说一面在背经书啊，一面还在心里想着做坏事啊。这种本事的人啊，我大概不常见了。所以你背书的时候就诸恶莫作了。经是圣人的教训，善中之善的，你不就是众善奉行了吗？诸恶莫作是小乘经， 众善奉行是菩萨戒，你看看你这一背书啊，比丘戒菩萨戒都圆满都修到，妙不可言啊。这是讲戒学包括在背诵，除戒学之外定学也在里面。我们背书一定要专心，专心就是定，如果心里头有妄念，我们书就背不出来。所以背书啊是修定，这就如法。除修定之外还是修慧。为什么呢？经文背诵的时候字字清楚，寥寥分明，一点都不错乱啊。经义自自然然显现在面前，不用思维的，不要去研究的，道理就能够现前，这是智慧啊。所以背诵啊，如法如理的背诵，那正是借佛的光明啊，把自己的光明给引发出来。上根之人，那个下根之人怎么样呢？也得利益。下根得什么利益呢？跟我男的利益一样，就是记问，把古圣先贤东西记得很多。给诸位说，这是下等人的利益，上等人的利益是开悟了，大彻大悟。他是用这个方法来修戒定慧，由戒定慧呀、成就文思修啊，三慧呀、等修啊。所以阿难在这里是一向多闻呢、他就是在记诵。他如果要懂得，在多闻里面成就了戒定慧，那他是大乘菩萨，他早就成佛了，他也不会遭受这个障碍。那么由此可知呢，这个背诵啊非常的要紧，背诵啊就是三学等应，三会齐修啊。我们也学佛说开口闭口，我们也修戒定慧。戒定慧怎么修法？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未宣道立。这个道立在此地当作定力讲，因为他不善学，记诵很多，自己没有开悟。换句话说，他没有定力，他没有智慧，遇到障碍他没有能力来解决，这就是未宣道立。这是后悔的地方，知道自己过去这个一向多闻错了，换句话说，错用了心，这么多年来是错用了心，没有走上正路啊。说一句老实话，这个背诵这种方法是根本智与厚德智同时并进，参禅念佛专求根本智，根本智得到的时候再求后德智，而背诵经典呢是同时下手。所以就学佛一定要有目标，要有方向。我们念佛自己一念晓得我为什么念佛，我念佛的目标何在，我参禅我为什么参禅，我参禅有什么用处。如果连这个都不懂的话，那正如同那个船在大海上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这是多么苦恼多么危险的事情。念佛，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目的在一心不乱啊。参禅的目的的明心见性，我们现在啊现在念佛，念佛是什么用处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得了吗？去不了啊。为什么呢？一心不乱才有资格去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念佛就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才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人的目标啊，要定在一心不乱上啊。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 功夫成一片，生凡圣同居土，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如果说念佛念得毫无成就，就可以往生了，那就忘了，那就是自欺欺人，曲解了经义。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自己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十宝庄严土，那就一定要达到离心。如果把方向定在凡圣同居土上，我们也要念到功夫成片，得以功夫成片为目标。如果我们还是以嫉妒心念佛，以贪心念佛，以嗔恨心念佛，给诸位说这种念法了，那就是慈云灌顶法师所讲的，是念的三恶道的佛，念了之后将来要到恶道。为什么呢？嗔恨心与地狱相应，贪心与魔鬼道相应，愚痴与畜生道相应。内有贪嗔痴，贪嗔痴是大障碍，它怎么能叫你得到一心？你不会得到一心。如果我们要得到一心呢，必须把贪嗔痴慢通通要把它断除掉啊，我们的心才清净呢。清净就是一心啊，这是我们念佛的目标，是我们的成绩啊。我们只是口头上念，心里头完全不注重在这个方向目标上，我们会有什么成就？莫难的福报大，释迦牟尼佛做他的后台啊，遇到了障碍困难的时候，佛会救他。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谁来救我们？那么这是从这两句，诸位想想，它里头含有多少意思呢？两句话里，会看的人把多深刻的用心，真正是摄受一切众生啊，护念一切众生，就在这两句话里头。那么下面呢，是他请的法了，殷勤其勤，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求佛开导。求佛开导的是什么呢？就下面他所要求的，十方如来得成菩提，这就是十方三世那些佛他们怎么成佛的。我呢现在要想知道这个理论，要想知道这个方法，就是十方诸佛他们成就的那一套理论的那套方法，但是他也说不出一个名堂出来，底下就勉勉强强凑了么三句：妙摄摩他三摩禅道。摄摩他三摩禅道是释迦牟尼佛平常教给他们修学，那么这三种呢都是定的名称。那么这三个名词呢，在佛教大小乘经典里面都非常普遍，而它的定义没有一定，所以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在圆应法师讲义里头，他老人家很巧妙，他自己不说哪个对哪个不对，把别人这个说法那个说法统统抄在这个里面，叫我们自己去看去，叫我们自己去选择去。他用的是这个方法，他没有给我们下断语。讲义里头有六七种的讲法，总而言之一句话呢，都是修定的。但是阿难在此地，他上面加了一个字，妙啊。换句话说，世尊教我们初学的人这个摄摩他三摩禅诺啊，它是普通的吧？诸佛所修的摄摩他三摩，大概是极妙的，就用这个妙字来鉴别啊。佛所修的大概是妙摄摩他三摩禅诺。我们所修的一个摄摩他禅诺是普通的，那是不妙的。那么这是阿难的这么个意思。这三个名词我们简单的解释解释，用不着详细讲，详细讲讲十个钟点也讲不完，那样太耽误时间了。我们只很简单的给主介绍个轮廓，那么最重要的呢是下面的一个最初方便， 最重要的是从哪里下手，这个是实在讲是太重要了。那么我们把这里的名词术语啊，略略地说一说。菩提就是大觉，真正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叫菩提。不但了解，是圆满的了解，正确的了解，没有一丝毫错误，这个叫大觉，叫菩提。得成菩提就得成就这种大觉，那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么这是讲他的成果啊。在有这个成果之前，当然他有修因。他这个成果是怎么得来的？下面这三个名词呢，都是说的修因。在本经里，经题上就显示出啊，佛难所提的这个问题。妙什么他？妙观下去，妙三，妙禅诺。这个妙的是观三个名词。那么这样说法呢，也不能说它是错。而佛的答复在后面，佛的答复是什么？十方如来得成菩提所修的这个定，叫首楞严定。首楞严这个名称，我南过去没有听到过，他不晓得。他所晓得的这个三个名词，如果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说，首楞严大定呢，好像我们台湾省，而什么他好像是台北，三摩好像是台中。禅诺好像是台南，诸位想想这个关系啊，对这个意义呢，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大定。那么分开来可以说呢，是大定的方便。什么它偏重在止上，我们讲止观，拿这两个字来解释。偏重在止上，止里面有观，观里面有止，止就是定，观就是慧。虽然是同时修定又修慧，但是偏重在定上。而三摩呢，它偏重在观上，就是偏重在慧上。所以啊，这种修定的话的是它是各有所偏的。我为什么要这样教这些？这都是法门的纲领，八万四千法门的三大纲领，诸位要懂这个意思。这三大纲领啊，无论运用在什么行门上都很恰当。你比如我们用在念佛上，如果我们念佛，我们的心呢是散乱，觉得很苦恼，我现在用这一句佛号，用意在哪里呢？专门来降服我这个散乱心，我求这个心呢能够寂静下来。那么我们用这一句佛号呢，这个目的啊，就是在什么他上，这是对于什么对治散乱的啊，就是那个妄想心重的人，用这个办法，不管哪一个行门的偏重这上面，都是属于什么他这一个大纲的这个体系里的。另外有一种人呢，他这个昏沉很重，就是精神提不起来，无论干什么事情啊，这么一干呢，他就打瞌睡。那么对这种人，佛教的修定的方法呢，叫偏重这三摩。三摩什么？观，叫你做观，就把你这个精神力量集中起来，注意一个问题上，这叫观想。我们还拿这个一句这个佛号来做比喻啊，我们念佛的人多。假如我们这个念佛时候会打瞌睡，这一句佛号你注意什么呢？注意这六个字，字字清楚。南无阿弥陀佛，一面念一面想着这个字，这就叫偏重的观想。这是三摩的方法。为什么这个样子的就能把精神提起来？所以你看看，同是一个法门，它都可以应用。这个什么他三摩禅诺，它是法门的总纲。能够运用在一切法上，八万四千法门的每一个法门 都有这三样东西。我们哪一种毛病比较偏重，就应用了绝对可以对治。而禅诺呢，是直观平等，直观等应，既不偏重的定啊，也不偏重的会。一切众生的毛病啊，可以说不外乎这三方面。我们在一切法门里头选择任何一个法门，哪个法门都是修禅定。要想拿那个法门来真正治得了我们自己的病，懂得这个原理，不懂这个原理，拿到释迦牟尼佛的单方还是治不了我们的病啊。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最初方便呢，就是指入门下手之处。那么我们想想，佛在这一部经里跟他讲的下手之处是什么问题？谈这一个问题，就是谈一切问题，一切一切。诸位千万要记住啊，下手之处啊，世尊是叫他认识真心的，也就是经席里面讲的如来密因的，这个是最初方面。如来密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真妄能够辨别这真正下手之处。如果我们对宇宙万有的哪是妄哪是真都分不清楚，我们从哪下手？无从下手啊。我们研究教理，我们念佛，我们参禅，我们用功，搞了这么多年，搞不出一个名堂出来，毛病在哪里？毛病在一直到现在没有下手之处，门都没摸到啊！天天在那里打佛七戒的主气师，有人问过他，我都听说的。人家问请教他，老贩子，你天天打佛七，你对于生死有没有把握？老贩子很不错，很诚实，摇摇头，我还是没有把握啊，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那么换句话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妄，我们没有搞清楚啊。那么在本经前面，起处真心，我们还是用古人的讲法哈，教光法师给这个云英法师都不讲起处真心了，起犯破处了，起犯破处，起处真心，在我看是一个意思，没什么两样。十番贤见，这两大段的经文，或者再包括到后面，那就是后面呢所讲的两种根本，这都是讲的最初方便的，都是教给我们辨别真妄。而辨别真妄，给诸位说，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妄。那个辨别宇宙人生的真妄，那关键呢是在自己本身上，而不是在自己身外。自己身心之外，给诸位说，既没有真也没有妄，真妄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啊。经虽然没有讲到，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数啊都不是一次听了言了，都听了不少遍了，也看了不少遍了，我也讲了不少遍，所以提到楞严经呢，我们多少啊都不生疏。真是讲的真如本性，在什么地方？在我们自家六根门口啊，放光动地啊，这是真的。妄是八个识，五是一个心所，这是妄啊。如果对于这些也不能够认识清楚，那我们就是真妄不变。那么这一说，也是白，我知道，我很清楚啊，很清楚啊，从早到晚还是迷惑颠倒，一塌糊涂。你知道个什么？不知道啊。知道贪心是烦恼，照贪不误，多多益善。知道嗔心是烦恼，还一天到晚发脾气。知道嫉妒是烦恼，嫉妒心随时都升起来。这有什么用处？知道一心不乱呢，是 修真心啊，修本性啊，又不肯去干。为什么不肯干呢？给诸位说，就是不知道啊。所以不了解的人怎么认为佛法知易行难呢？知很容易啊，我都知道了，不行，我做不到。哪里晓得佛法的学说啊，跟我们姑父孙中山所讲的一样，智难行易啊。你看看佛讲这个道理，这么一大本的经，楞严经的注解将近100种，如果拿现装书来看的时候，我手上只有30几种，那个大丈夫像的装两箱子，智难啊。行怎么样呢？一个谢界菩提，我难不是问释放如来得成菩提吗？释迦牟尼佛讲一个字，谢就得到菩提了，多容易啊。所以那个转世成智，超凡如圣，就是把那个观念换过来就成功了，快得不得了啊。这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啊，这叫顿超顿悟啊。你看修行多容易，弥陀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多久时间呢？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可见的行不难啊，难在明理。就是因为明理难，释迦牟尼佛才说法49年了，天天在讲啊。你以为真懂了？懂了就不要讲了，懂了要再讲那叫废话。就是因为不懂才浑说数说，苦口婆心。会聊的人一刹那就成就了。这一个观点希望我们同学们好好去想想，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行我看不难，实在不难，知是真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